是爱的苦痛不过战飞离火，心每跳一下都嫌多，等爱如烟，等往事远，眼看的你我在待人自若，不敢犯过的错，是爱的苦痛不过别费事多，只怕心要碾碎的风波，悲伤如果那么赤裸，心也这多，所以捂上耳朵选择沉默，什么都别说，也许爱失望我才能无视寂寞，无需承诺，没什么应不应该，谁也无畏去猜，那天谁先发力再爱，随他自由走开，惊觉爱是我才能